列王纪的第二讲，今天要讲列王纪上的第一章，又讲回旧约了，又要讲古仔了，这个讲古老，由古仔当中我们是找到神学的思想，这个就是旧约，新约就很直接了。我今天给他的题目叫做王位属谁，人看智慧，神看应许。其实列王纪上的文笔非常之精彩，在著列王纪里面的第一章有两个字是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 Yada， 就是认识认知，甚至可以解释做亲密的关系。记不记得我同大家都讲过，在创世纪亚当认识夏娃就出现什么事啊？生了该隐，这个就是认识认知，就是希伯来文的 Yada 这个字。但是另外有一个字在第一章重复出现的，就是 Shava， 就是起誓，这个字都是重复出现。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人看智慧，神看应许。人来讲是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甚至和人与人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搞关系。但是神是看什么的？神是看他的应许。如果他曾经起誓的话，是神的誓言，就一定是会发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讲开又讲，有没有见到我今天的这个封面啊？靓不靓啊？我都懂得用 AI 来帮我设计我的封面。我绝对不会用 AI 来帮助我是有关讲道的内容。 AI 来讲，你叫他整幅图给你，整个片段给你，没得谈。甚至你要查一查，喂，在圣经里面这件事有没有发生过，这些是很准确。但是神学来讲呢，实在是不敢恭维。你要什么的神学观， AI 都懂得是给你看。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很小心。现在在网上你听到很多的讲道都可能是 AI 整出来。你说牧师我就不会了，我会揀那些讲员是我喜欢的，都会很危险的。我说你听，我很喜欢听 Dr. John MacArthur 讲道。有一次我在网上见到有一篇道，哇，我未听过的，那我就去听啦，是吧？哇，那个视频是 John MacArthur， 把声都是 John MacArthur。 为什么我说他讲出来的东西完全跟他平时讲的不同的呢？相违反的呢？后来才发觉原来有人用他的样子，用他把声整了个视频出来，整了篇道，不是他啊，是 AI 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听到都要很小心，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就是我喜欢听的牧师，是吧？分分钟是 AI， 是假的道理。现在听到你要很小心，你要知道认识那个网页，你要认识那个频道是信得过，你知道不会有假的信息，你去听那就对。但是需要是有些智慧。列王纪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已经年纪老迈，他就快离开这个世界，而他的王朝正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有两股的势力要争取他的王位。在列王纪里面所记载的，不单止是宫廷里面的明争暗斗，亦都是给我们见到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神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给人民有他的教训，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给以色列的王有他的教训，但是以色列人都不听。最后就应验了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以色列人会遭到灭国，亡国会被掳，这一切都会被实现。我刚才说大卫的王朝正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通常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会反映出一个人的本性，就是好像太阳晒泥土，可以晒到泥土很坚硬，同样的太阳亦都可以晒落冰那里，令到冰溶解。究竟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会被软化，好像冰变成水， 定是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坚硬，好像泥土越来越晒得干。以色列人就是变得坚硬，很可惜。其实今天的列王纪上的第一章就有一个非常之精彩的首尾结构，我不会用时间一点一点跟大家来看这个首尾结构，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会留在 PowerPoint 那里，你们可以自己 download 来看。但是在这个首尾结构，我想指出有两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经文最中心的地方，就是列王纪上的一章二十八至到三十一节，大卫向拔士巴重申他的誓言。记不记得我说在列王纪上有两个字很重要，是吗？ Yada 认识认知，同埋还有一个呢 Shava 起誓。大卫就向拔士巴重申他的誓言。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二层呢，是讲出两个重要的人物，这两个重要的人物的名字都是有连带的关系。一个就是拿单先知，希伯来文的拿单，这个字拿单的意思是什么？是礼物。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呢，在这个首尾结构的下半部，是约拿单 Jonathan。 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其实无论是拿单先知，无论是约拿单这个使者，都是神赐给大卫，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很重的礼物。今天我的大纲也都是很简单，一共就是五点。你可以说我的大纲是基于头先的首尾结构，所以我的大纲都是一个首尾结构。一头一尾都是讲亚当尼亚，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要争夺皇位。但是去到最后第五点呢，又是讲回亚当尼亚东窗事发，他的野心被发觉，于是怎样，由一个投机主义者变成一个乘机的求生者，他要求生。这个大纲的第二点和第四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拿单先知和约拿单这两个人。所以我刚才已经是解释了，拿单先知是要提醒拔士巴大卫曾经许下的誓言，这个就是 Shava 这个字。而这个约拿单呢，成为大卫的使者，将所罗门成为王的这个事实宣告给以色列人，给他们知道。知道这个字就是 Yada， 是吧？所以你会见到这两个字重复出现在树今天的经文里面。而最中心的经文是什么？大卫本来不知道亚当尼亚是要抢夺王位，现在他知道了呢，他就向拔士巴重申他的誓言，说他将会是将所罗门摆在他的王位上，继承他的王位。所罗门就是拔士巴和他所生。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就是这个投机主义者亚当尼亚。有人说，当一个属灵的领袖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会想什么？我怎样可以为我的人民做些什么呢？但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会为自己可以做什么呢？一个投机主义的领袖多数是无序自荐，他在自己的面上贴金，他是将所有的利益归于自己。这个就是亚当尼亚。亚当尼亚是谁啊？亚当尼亚是大卫第四个仔。亚当尼亚在今天的经文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应该是35岁。他是大卫的第四个仔。大卫的大仔是谁啊？是暗恋，因为他强奸了自己的妹妹他玛，被他的弟弟亚沙龙将他杀死。他第二个仔呢，是基利亚，又叫做但以利。学者一般都认为这个基利亚他是英年早逝， 因为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他的事。但是我就有另外一个看法，我经常都注意到他的妈妈就是那位既美丽又聪明的阿比该。这个女人很聪明，她可能一早已经提醒了儿子，喂，你不要跟你的哥哥争权夺位，你要明哲保身，你要洁身自爱。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基利亚的事，可能他就是听他妈妈说没有跟他的哥哥争夺王位，以致是没有提到他有纠纷的事。律大卫第三个儿子呢，就是亚沙龙。我们都说过亚沙龙背叛大卫，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所杀死。现在大卫辈分最高的儿子是谁啊？就是亚当尼亚，因为他的哥哥已经死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亦都觉得大卫应该指定他就是继承人。如果大卫一旦驾崩，贫农无首，以色列没有指定的王，就会有很大的纷争。亚当尼亚和他的哥哥亚沙龙一样，趁大卫病的时候起来争夺王位。亚当尼亚低估了他爸爸大卫的能力，低估了大卫的智慧，而为他的骄傲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卫年老怕冷，于是他的大臣就怎样，在全国物色一个很美貌的年轻的童女阿比撒来到侍候大卫王。和合本就说是照顾，其实是要他睡在王的怀中。在圣经里面睡在怀中是很亲密的关系。撒来阿伯拉罕的妻子将婢女下格放在阿伯拉罕的怀中，出现了什么事啊？就生了以撒玛利出来，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第五节。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认识认知这个字，就我刚才跟大家讲 Yada 这个字，亦都解释做同房，就是我刚才说亚当认识夏娃生了该人。所以阿比撒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其实是大卫的妾侍，他睡在大卫的怀中，其实是名正言顺。经文就很有趣了，所以我说列王纪是文笔非常之精彩。在这里似乎的作者是对比两个睡在大卫怀中的女人，还有一个是谁啊？是拔士巴。当拿单先知来到找大卫讲出他的罪的时候，拿单先知是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很贫穷的牧羊人，他只有一隻母羊，这隻母羊就睡在他的怀里，结果就被这个牧羊人的邻居一个很有钱的人抢了这隻母羊。这个有钱佬是谁啊？就是大卫。那隻母羊是谁啊？就是拔士巴，在撒母耳上的十二章。现在作者又微妙地讲出阿比撒是睡在大卫的怀中，有没有看到他比较这两个女子，在其中当中暗示出来，就是因为大卫和拔士巴的罪，现在引起皇室是有纷争，是有悲剧，将会有一场风波是会发生在大卫的后人的身上。大卫死了之后，这个亚比撒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列王纪》上的第二章，亚当尼亚和所罗门又会有一场的争夺，今次不是争夺王位，第一章就争夺王位，第二章争夺什么？争夺亚比撒，以致亚当尼亚是会连生命都失去。经文说大卫是没有同亚比撒亲近，有没有见到又是这个字 Yada， 认识亲近，大卫没有跟亚比撒亲近。在说古代近东，一个王的统治的能力和他的性机能是成正比。作者告诉我们 大卫没有跟亚比撒有关系，即是说他已经没有性机能，亦都是话俾我哋听佢冇咗统治嘅能力。呢、这个亦都系原因，所以亚当尼亚佢认为佢嘅爸爸已经冇影响力，佢就起来争夺皇位，但系佢错咗。若果佢系可以多啲关心佢嘅爸爸大卫，若果佢可以同佢嘅兄弟搞好啲关系，又赢得领袖嘅支持，可能佢真系能够成为下一任嘅以色列王。但系佢冇咁做。亚当尼亚就系效法佢嘅哥哥亚沙龙，佢妄自尊大，喺列王纪上嘅第一章第五节。嗱，呢个字喺圣经入边出现都系负面嘅意思。亚当尼亚嘅方法系同埋亚沙龙一模一样，叫战车同埋五十个士兵喺佢嘅面前嚟到系奔跑。嗱，呢个就系王嘅架子啊！喺撒母耳下嘅十五章第一节，亚沙龙都曾经系有咁做。作者亦都暗示大卫其实系冇话过。亚当尼亚就是他的继承人，这一切都是亚当尼亚自己做出来的。我们由这里就见到亚当尼亚的野心，因为他在圣经里面第一句讲的话就是什么？我必作王。亚当尼亚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就是好像亚沙龙一样，所以他得到他爸爸大卫的宠爱。在《树列王纪》上的一章六节经文说，大卫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喂，你怎样能够令到你的仔女忧闷啊？你去管教你的仔女，他们不会忧闷咯，是吧？那经文就是说给我们听什么啊？无论亚沙伦，无论是亚当尼亚，大卫都没有管教他们。这个就是大卫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好的爸爸。他宠爱亚当尼亚，就是好像他宠爱亚沙龙一模一样。亚当尼亚就招募了将军约押、大祭司亚比亚他来到支持自己，亦即是说他得到部分的军事支持，甚至是宗教的支持。这两个人约押和亚比亚他都曾经侍奉大卫多年，尤其是当大卫落难而逃，是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和大卫是同甘共苦。但是现在呢，因为要立下一个王位的继承人，而居然和大卫倒戈相向。亚当尼亚去到引罗杰的旁边一块叫做所希列的磐石那里，宰杀牛和羊，将肥牛犊献给神，来到是献祭，是有个很盛大的宴会。经文最初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听这个宴会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同埋亚沙龙他呃人说自己要去希伯伦来到献祭是一模一样。他去到希伯伦记不记得他做什么？自称为王，其实就是同埋亚当尼亚一模一样，都是有政治的动机。经文是很有意思，用了一个双重的名称来到称呼亚当尼亚的兄弟，叫他们做什么？首先是诸弟兄，然后呢是王的众子。喂，这个双重的称呼使到这个聚会更加的悬疑，令到我们明白这个的宴会其实是有两个目的，不单止这个是一场家庭的聚会，这些是诸弟兄，这个也是有政治的动机在后面，因为这些都是王的众子。有没有见到啊？这个就是一个双重的称呼。在列王纪上的一章十节开始，就给我们见到这个宴会的目的，是透过那些没有被亚当尼亚邀请人的名单。有些什么人没有被亚当尼亚邀请啊？有大卫的先知拿单，亦都有祭司撒督，还有护卫长比拿亚，还有被称为王的朋友的士媒。 大卫的卫兵勇士都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聚会，但是最重要没有出现的是哪个？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所有的兄弟都有出席，只有所罗门自己是没有出席。在这里，在列王纪是第一次提到所罗门这个名字。这些人没有参加到这个宴会代表什么？这些人是忠心于大卫，他们都不是拥立亚当尼亚的人。这一场将会成为一个加冕的盛宴，所有参加这一场聚会的宾客，他们都愿意拥立亚当尼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或者他们都认为，喂，虽然大卫没有出现，因为病了，但是其实可能大卫已经按手在亚当尼亚的身上，任命他成为下一任以色列的王。而所有亚当尼亚的兄弟除了所罗门都参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给亚当尼亚知道，我们根本无心争夺王位，这个王位是你要就得了，我们不会跟你争夺。但是我们见到，当祭司撒督和拿单先知没有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代表大卫根本没有支持这件事，因为撒督和拿单都是大卫的心腹。亚当尼亚亦都应该知道所罗门就是神所拣选成为下一任的以色列王。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他没有去请所罗门来到这个宴会，所以他应该知道所罗门会不高兴，因为神已经是拣选所罗门成为下一任以色列的王。其实亚当尼亚、亚比亚他和约押都是背叛了神，因为是神的旨意要所罗门承继大卫，他们都忘记了诗篇的33篇，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到有人谋朝篡位、或者做这些用手段来到达到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以赛亚书的59章14节所讲，公平转移退后，哇，公平都退后了，是吧？公义呢站在远处、离开我们很远。还有呢，诚实在街上扑倒。哇，我们成日都说忠忠直直就终须黑食。喂，原来这句话有圣经出典的、在哪里、在以赛亚书的59章14节。但是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诗篇的9章14节，恶人必因自己手所做的事陷入网罗，神仍然在他的宝座上来到掌权。就是因为这件事提醒了大卫，是时候要任命所罗门成为以色列下一代的王。其实拿单先知一早就知道所罗门是神所拣选下一任的以色列王，他怎么知道啊？因为神曾经差派拿单将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带给大卫。这个名字是什么？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主所爱的，在撒母耳下的12章24至25节。所以所罗门就是神所爱，所以拿单知道所罗门就是神所拣选下一任的王。我们讲完了第一点，就是那个投机主义者亚当尼亚。第二点就是这位公义的先知拿单。拿单立刻知道了这件事，就去找拔士巴。他说，你知不知道亚当尼亚已经成为王了？他说，这个对你和所罗门将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威胁，若果亚当尼亚真的坐正的话，你们要小心了。而亚当尼亚日后都会去找拔士巴，可见得拔士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女人。亚当尼亚会去找她做什么？第二章我刚才说，她要拔士巴答应将亚比撒许配给自己，她又去找拔士巴。 喂，咁你話拔士巴點解會咁有影響力啊？啊，佢嘅丈夫係邊個啊？係大衛係嘛？而呢個拔士巴就係大衛最愛嘅女人啊嘛，所以個個都知道你要啲乜嘢啊？你去揾拔士巴走後門。拔士巴於是就去見大衛啦。哇，見到大衛年紀老邁，童女阿比撒正喺佢嘅旁邊侍候佢。拿單就教拔士巴點樣同大衛講話。在《列王紀上》的一章十三節，你進去見大衛王，對他說：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說，你兒子所羅門必接續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麼？現在亞當尼亞怎麼作了王呢？啊，好好的問題是吧？哇，那你說，喂，大衛幾時向拔士巴發誓說所罗门会坐在他的王位上啊？有可能就是因为神曾经同大卫立约，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说他的后人当中有一个会坐在他的王位上，是会为神来到起圣殿。这个是谁啊？就是所罗门。而大卫在树历代至上的二十二章和二十八章曾经宣布要为神来到起圣殿，他指名门姓说是所罗门是会为神起圣殿。所以很多学者说，就是在这里拔士巴认为这个就是对他的一个誓言。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刚才讲过，神曾经给所罗门有个很特别的名字，耶底底亚，就是主所喜悦。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所罗门就是大卫的继承人。拔士巴去到找大卫，说他听，喂，王啊，你好无知啊。无知这个字又是哪个啊？又是亚达这个字。喂，在圣经里面已经被我们见到这个字用在大卫身上两次了。第一次讲出什么啊？他是无能，即是他没有统治的能力。现在呢，他是无知，亚当尼亚成为王他都不知道。所以拔士巴就指出，他说，喂，亚当尼亚已经举行了宴会，你的元帅约押，你的祭司亚比亚他都参加了，同埋你所有的王子除了所罗门都参加，你居然不知道这件事啊。拔士巴就话俾大卫听，亚当尼亚真系有野心成为王啊！而家全国嘅人民做紧乜嘢啊？等待紧你嘅宣布，等待紧你嘅决定。你要话俾人听，边个将会继承你嘅王位？拔士巴当然亦都系暗示俾大卫听，你唔搞清楚呢件事啊，你第日去世，我同你嘅仔所罗门，我哋就唔得掂啦，命都冇埋。喺呢个时候，拿单先知自己亦都系见大卫，讲出所罗门设立宴会嘅事。拿单同埋拔士巴两个都讲出所有被邀请人嘅名单，同埋冇被邀请人嘅名单。而最后拿单问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在列王纪上的一章二十七节，他问大卫，他说，你有没有让你的仆人知道谁会继承你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有没有见到亚达这个字又出现了？不单止经文指出大卫是无能的，又是亚达，不单止经文指出他是无知，亚当尼亚成为王他都不知道，而家拿单是要大卫作出一个决定，亚达这个字又再出现，你要俾仆人知道边个继承你，若果唔系嘅话，将来会有好大嘅问题。拔士巴亦都好似喺度责问大卫，哇，我同你已经冇咗一个仔噶啦，记唔记得大卫同埋拔士巴行奸淫，已经一个 B B 冇咗啦，系嘛？拔士巴好似喺度暗示俾大卫，你系咪想冇多个仔啊？呢、这个就系所罗门，而的确系因为大卫同埋拔士巴嘅罪， 皇室而家又出现问题。记唔记得拿单曾经讲俾大卫听，因为你同拔士巴嘅罪，刀剑将会不离你嘅家。而家就系呢个问题又再重复出现。我哋讲咗两点，亚当尼亚就系一个投机主义者，拿单就系嗰位公义嘅先知。而家咧系我哋经文最中心嘅部分，就系、是。本来不知情的大卫，你现在知道了有什么回应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点。我说过经文围绕着两个字 Yada， 我们已经见到了重复出现在大卫的身上，尤其是。但是现在呢，大卫知情之后，他就要起誓，就是 Shava 这个字，另外一个在经文重复出现的字。他要起誓将所罗门放在他的王位上来继承他，成为下一任的以色列王。 Shava 这个字在列王纪上一共出现有十二次，这么多有八次都是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而这个字名字的名词是什么？起誓是动词，是吗？出现十二次，名词只出现一次，在列王纪上的二章四十三节，就是誓言。而这个字和拔士巴的名字是息息相关。拔士巴的名字什么意思啊？拔士巴什么意思啊？是誓言的女儿啊。我以前时时都不明白，喂，点解呢个人嘅名字叫做誓言嘅女儿？因为喺圣经入边，一个人嘅名字通常同佢系有息息相关。而家我知道点解佢叫做拔士巴誓言嘅女儿，就系大卫将会向佢起誓，所罗门一定系会坐喺佢嘅王位上继承佢成为王。大卫指住救赎他脱离一切的耶和华起誓，他一定是会指定所罗门成为他的继承人，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三十节。而他这个的誓言不单止是他的誓言，还是谁的誓言？是耶和华的誓言，是吧？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所罗门不单止是王子，不单止是大卫的继承人，他和大卫都是有亲密的关系。为什么他和大卫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拔士巴， 是大卫所最爱的女人，所以他和大卫当然有亲密的关系。大卫就于是召他的忠心仆人先知拿单、祭司撒督同埋佢嘅护卫长比拿亚，呢啲都系佢信得过嘅人，指示佢哋要去讥讽，公开宣布所罗门将会成为以色列人嘅王。原来耶路撒冷系有两个水源，一个就喺隐罗杰。隐罗杰我头先就系话系亚当尼亚喺嗰度自立为王嘅地方，但系仲有一个水源喺边度啊？在基训啊，大卫都好心水清嘅。点解拣基训啊？因为耶路撒冷有两个水源，而基训先至系最主要嘅水源，系重要过隐罗杰。嗱，去嗰度做乜嘢啊？要所罗门坐喺大卫嘅驴驹子嘅上高，证明佢就系大卫所拣选。就是好似耶稣基督亦都是坐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隐罗杰其实在石安山东面的山坡上高，距离基训是很近很近，不到一里的路程。所以很快所罗门成为王的消息就会传到去亚当尼亚那里。撒督和拿单都用会幕入面的膏油来到膏抹所罗门，然后士兵就吹响号角，宣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已经发生了。所罗门已经成为以色列和犹大的国王和统治者。哇，为什么你说牧师你将这两样东西分得这么清啊？喂，你是国王，你不是已经成为统治者了吗？其实这个大卫是搞得很清楚， 在列王纪上的一章三十五节，他宣布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统治者，亦都是王子这个字。但是在列王纪上的一章三十四节，他说所罗门已经被任命成为以色列和犹大的国王 Melech 这个字。为什么要分得不清啊？因为无论是扫罗或者是大卫，当他们是被高立为王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被高立成为统治者，未是王子。大卫是后来他的人民才拥立他为王，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大卫和扫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大卫不嬲都知道以色列真正的王是哪个啊？是耶和华自己，他只不过是被神受高差派来到成为一个统治者，成为一个王子，所以他知道王不嬲都是耶和华。那你说为什么在这里他要这么指名换姓，要指定所罗门是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啊？因为亚当尼亚已经被他见到有很大的野心，他知道他应该要当机立断，事不言迟，他一定要立刻立所罗门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经文跟住就有四个万岁在三个人的身上。这三个人是哪个？第一个就是亚当尼亚，在列王纪上的一章二十五节，当他自称为王之后，人民就叫他做万岁，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在列王纪上的一章三十一节，是拔士巴走去见大卫，称呼大卫做万岁。还有第三次呢，就是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三十四节，就是大卫说我要所罗门成为以色列人的万岁。而在是三十九节，人民真的称所罗门为万岁。有没有见到王位正确的传承应该是怎样？是透过大卫这个在位的万岁爷安立下一任的万岁爷，这个才是真正传承的途径，而不是好像亚当尼亚那样自立为王。我刚才讲到大卫心腹之一是谁啊？比拿亚，是吗？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人重握兵权。我在讲大卫勇士的名单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比拿亚，他其实是祭司的仔嚟。通常祭司都是继承他爸爸成为祭司，但是这个比拿亚呢，他拣选了军事的生涯，他希望成为一个军人。他卒之成为了大卫的勇士，还成为了大卫的护卫长。他本来是一个沿海居住的人，就是好像腓利士人，来自地中海，但他后来就投靠了大卫，加入了大卫的军队，成为大卫的勇士。当比拿亚听见大卫的吩咐之后，他立刻派兵保护大卫和保护所罗门，因为他知道亚多尼亚可能对他们父子不利。后来当约押他支持亚多尼亚反叛了大卫之后，被所罗门处决了约押这个元帅，就将元帅这个职位给了比拿亚。撒督、拿丹和比拿亚在大卫的指示之下，宣布所罗门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人民都好高兴啊，欢天喜地弹奏乐曲，高声呼喊神保守所罗门王。哇，声音之大是怎样啊？好像是地震一样，地都裂埋。这些声音在山谷度回音，传了去引罗杰那里。引罗杰那里又发生什么事啊？那里的人民又在大声呼喊亚当尼亚王万岁，两边都说王万岁，但是似乎大卫那边是声音响一点。他们都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大卫死了？哇，为什么这么大声？ 是不是有人走来攻打以色列、啊、攻打耶路撒冷、啊、这样就带领我们去到第四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目击的使者约拿丹。约拿丹真的可以讲得不话得了。我刚才说祭司亚比亚他已经投靠了亚多尼亚，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是亚比亚他，居然投靠了亚多尼亚。但是约拿丹呢，他弃暗投明，他知道所罗门才是神所拣选，所以他支持大卫，他支持所罗门。当亚多尼亚正在说庆祝、啊、人民正在呼喊亚多尼亚王万岁，突然间听到很大的声音，约押就问，喂，城里面发生什么事啊？就在这个时候，约拿丹就来到带信息给那里的人。作者又巧妙地将亚多尼亚和亚沙龙反叛的事迹放在一起。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约拿丹在两件事当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使者，而两件事发生都在树引罗结这个地方。当亚沙龙反叛大卫赶他出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约拿丹是成为大卫的使者，将很重要的信息带给大卫，就在树引罗结叫他要逃命，因为亚沙龙已经在追杀他。现在呢，是同一个地方引罗结，同一位的使者带出来的信息很不同。这个信息是由大卫传给大卫的敌人。所以有没有见到啊？其实列王纪文采是非常非常之的美丽。亚当尼亚以为约拿丹帮他带来好消息，但是结果带给他是最坏的消息。透过约拿丹作者第三次讲出大卫怎样按立所罗门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亲眼见到所罗门骑住大卫的驴驹子，他亲眼见到所罗门被撒督和拿单用油来高抹他，讲得非常之仔细，非常之准确。所以约拿单真是一个目击的证人。但是有一件事，有很多的学者都提出异议，是什么呀？是在树列王纪上的一章47节至48节，其实是描述着王宫所发生的事。很多学者都说，喂，约拿丹又没有去过王宫，他怎么知道王宫发生什么事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两节的经文是讲什么。一节在列王纪上的一章47节，就是说那些大臣来到祝贺大卫，他们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大卫就在床上屈身下拜。跟住在列王纪上的一章48节经文说，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这些事都发生在宫殿里面，约拿丹怎会知道啊？如果我们注意的这两节经文，一开始都是一个希伯来字监这个字。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英文的 moreover， 又或者是中文的再者或者还有。但是在很多其他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啊？是报信者、通信者。所以极有可能就是有报信者将这些消息讲给约拿丹知道，所以他知道在皇宫里面发生什么事。我都讲过了，列王纪真是一部文笔非常之精彩的一部巨著，将历史、将文学、将神学是融会贯通摆在一起。我们今天的经文绝对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作者也都是透过很精彩的文笔给我们见到，一开始就有一个很美丽的首尾结构，跟着是用两个字来到是指出全个文章的神学观在哪里。第一个字是什么？亚达， 认知认识，就是好像这个公义的先知拿单，他真的走去质问大卫，你有没有让你的仆人知道谁会继承你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这个就是列王纪上的一章二十七节，又是知道这个字。喂，你有没有作好决定谁会继承你成为王？然后下一个字呢，就是起誓，是透过侍者约拿单。我刚才也说过，拿单和约拿单也都是有很微妙的意思，两个人的名字都是有出于同一个字根。透过约拿单讲出大卫是指定所罗门成为他的继承人，于是大卫在列王纪上的一章四十八节说，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跟住的经文就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又是讲回亚当尼亚，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满有野心的投机主义者，但他已经成为什么？落难而逃的乘机求生者了。当约拿单告诉大家听，所罗门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亚当尼亚和他的客人都知道大难临头了，大祸了，今次是吧？哇，他的宾客和那些天真的王子都怎样？落难而逃，跑回去耶路撒冷城来逃命。亚当尼亚呢，他还犀利，他走到去那个帐篷那里。这个帐篷我相信不是会幕，因为会幕是基片，这里是大卫为约柜所起的帐篷，要来储藏那个约柜。亚当尼亚相信就是走到去那里，那里有个祭坛，他就怎样抓住祭坛的两只角。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我们知道神叫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起了有六个屠城，给那些人伸张正义，任何的人被人追杀都可以走去那个屠城那里。虽然屠城已经是被建立，但是亚当尼亚我想他不够胆跑那么远，耶路撒冷这个帐篷就是比较近一点，所以他立刻去到那里抓住两只牛角。什么意思啊？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任何人抓住两只牛角，当他被人追杀的时候都可以延迟了判决，可以给这个人有个公平的聆听。这个就是这个的意思。角是代表什么啊？是代表权柄，这个就给我们见到耶和华最终是掌权那个，你们任何边个都要给人有一个公义的聆听。这个就是亚当尼亚，他抓住两只角不肯放，直至到要所罗门起誓不杀死他为止。起誓这个字又出现了，有没有见到啊？又是 Shabba 这个字，是吧？所以我说真的列王纪的文笔真的很精彩。所罗门就怜悯他的哥哥，他誓言是不会杀死他，给他存活，叫他回去他自己耶路撒冷的屋企入面。其实这个就等于软禁，所罗门就派了卫兵监视住亚当尼亚。所罗门同亚当尼亚说，你若作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你若行恶必要死亡。所罗门亦都是说，若果你有叛乱越界，你有野心，你将会被处决。亚当尼亚就向所罗门下拜，但他是不是真心服从这个做王的弟弟？当然不是啦，他甚至不服从耶和华。我们怎知道啊？下一章的书他又会出来跟所罗门争夺亚比散。今天结束的时候很简单，我的信息就是怎样？两个字 YADA， 就是认识、认知、亲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解释做智慧。 SHAVA 呢是起誓、誓言，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应许。我们先看看，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救赎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甚至靠我们的行为？不是，是就是认识了，不是认识人了，认识那位神，还要有亲密的认识。我们要知道认识这位神，我们要行在祂的应许里面。祂的应许是什么？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得救，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所以是靠神的应许，祂的启示是靠我们认识这位万有的真神，这个是救赎。那你说处事呢？我们处事又怎样？都是一样的，不是靠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你自己的知识，或者你认识哪一个人，是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位神。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字仍然都是有它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处事，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成功，我们才能够行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没办法行在神的应许。因为当我讲话我们要在神的应许，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怎知道神的应许？你要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旨意。愿意我们今天就是这两个字给我们是有鼓励。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和我们的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是要知道祂的启示，祂的誓言，知道祂的应许，这个就是从祂的话语我们是能够知道。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透过在列王纪上精彩的文笔，给我们见到有两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字，一个就是认识亚达，就是亲密的关系。愿意我们都能够继续学习认识你，和你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愿意我们都能够是认识你的应许，就是好像另外那个字 Shabba， 在圣经里面有你的誓言，有你的应许。愿意我们都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认识这一切，以致我们是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施布真一样，能够渴望成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完美，一样圣洁。愿意我们都能够在有生之年继续追求你的话语，追求你的圣洁，以致当你回来的时候，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那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